好啦，欢迎各位网友啊，又再捧场啊！我哋啊 MIHK 10周年纪念特辑，舌刀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老阿今日咧就同大家咧继续咧怀缅下即系呢过去咁多年啊，我搞呢一个嘅 MIHK TV 啊，当中经历过嘅一啲嘅故事嘅。咁啊，话咁快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就即系去到即系好近年30晚啦。咁啊，过埋一个星期五咧就。即刻進入呢一個嘅龍年嘅大年初一，咁喺度咧就希望各位老友記咧，就係各位都係齊齊整整啦，龍馬精神啦，呢一個嘅身壯力健啦，出入平安啦，萬事如意啊，邊邊有力啊嘛，因為呢一個嘅快人一步，理想達到。咁啊，好聽嘅説話咧，咁啊，梗係大家喺新年嗰陣時咧，即係掛滿喺個嘴邊裏邊啦。咁唔通唔多嘢唔想鬥利是咩？咁啊，我希望各位嘅老友記即係老阿個母口同大家拜個早年咧。咁啊，記得支持我哋 MIHK TV 一係咧就係 subscribe 我哋嘅呢啲嘅月費半年666蚊無限重温啊，又或者係 subscribe 我哋嘅呢一個嘅Patreon 啊，8.8美金啦，又或者咧，大家咧可以隨意打賞我哋呢一個嘅支持我哋啊助養 MHK 各位同事嘅呢一個嘅計劃。咁啊，你哋嘅幫忙，你哋嘅支持咧，就令到我哋咧就繼續做落去。有啲朋友就問我啦，哇！10年血淚史，你諗住做到幾多年㗎？咁樣咁啊，咁啊當然啦，即係第一節咧，我就希望可以做到52集嘅。咁啊，今日咧就應該係第22集。咁啊，而跟住咧就要過一段時間咧，至可能咧就第二季啦，可能係5年過後啊，10年過後啊，Who knows 咁樣。咁但係今年咧，老鵲咧嚇踏入呢一個嘅龍年咧，咁原來我今年都56歲啦。咁啊，喺今年我同班手足一齊去台灣。去睇呢一個嘅台灣嘅總統大選嘅時期咧，我都突然之間都諗啊，哇，其實都幾驚嘅喎。今年就50幾歲啦，咁啊下一屆又4年之後6條嘢嘅咯噃，係嘛？即係話咁快就即係花甲老翁嘅喎。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我仲有冇咁嘅體力啊、魄力啊，繼續去堅持去維持每個禮拜要做咁多嘅節目啊，同大家做咁多場嘅直播啊、碌街啊、現場啊，去採訪啊，如此類推。咁我諗真係一係好睇啊，老阿嘅身體啊，同埋魄力，同埋最緊要嘅有冇你哋嘅呢一個嘅支持。如果有你哋嘅支持打氣啊，喺背後啊吶喊助威啊，搖旗吶喊啊，係嘛？即係老阿好嘢啊！咁我都係加多兩錢肉緊啊，快馬加鞭係嘛？呢一個嘅做多兩錢肉緊落去咧，就希望咧就做得更加好啊，賣更多嘅力係嘛？將我嘅座右铭啊，体验到呢一个嘅极致，就系将生命燃烧成为白雪一样嘅呢一个嘅飞灰。咁啊，好啦，即系唔讲呢啲客套嘅说话啦。咁啊，今个星期呢一集嘅舌到空虚网台血泪史，我有啲乜嘢嘅故仔同大家去分享咧？嗰临近岁晚系嘛，即系农历新年就嚟啦。咁啊，即系喺呢一个嘅 MHK 嘅咁多年里边，差唔多都行咗12年都嚟紧啦。咁啊。都好多嘅過年嘅故事咧，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過年就係離不開啦，即係我都好怕有時去過年嘅。點解咧？過年咧，你就哇又要衝節目啦，你要做好曬所有嗰啲嘅準備啦。咁啊，即係公司兩忙咁啊，即係有啲朋友就問我：喂，老阿即係你除咗搞依一個嘅網台之後，你有冇做其他啲嘅生意㗎？咁樣。咁當然我真係計有其他啲生意啦。如果靠網台，真係大佬，我未識光合作用，我又未係耶穌嘅門徒係嘛？如果唔係，我就學曉佢五餅二魚，咁我唔使憂柴，唔使憂米，我可以養到啲同事啊。咁我都要生存，我都要食飯，我都要養屋企人係嘛？我都要對阿花木蘭公書教學啊，就算唔係啊，即係我都要買啲衫啊，買一啲化妝品啊，送啊俾佢氹佢開心㗎。大佬冇錢點搞得掂啊？咁啊，梗係有其他啲生意啦。咁但係咧，即係始終咧，就其中有一件嘅事件咧，都好引以為鑑咧。我係做網台嘅，尤其是我係做呢啲，即係成日攞把口去孖叉人啊，屌柒人啊，將一啲嘅撚樣啊，做啲戇鳩嘢就踢鳩爆佢啊。尤其是成日咧就係鞭策個政府啊，屌柒啲高官啊，係嘛？批評政府嘅政策嘅呢啲嘅失當啊，咁唔多唔少都驚人覆桌嘅喎，大佬嗱，即係其實唔好講咁多啊，即係有啲辦媒體嘅。系嘛？你都記得嚇，阿鄭大奸都俾人哋斬撚到一地都係血，喺商台裏面攤撚咗喺度，係嘛？咁啊，即係《明報》嘅編輯亦都係俾人哋上門剁柒佢，係咪？ 咁啊，即係你都知道，越講得真話，越篤中人哋嘅要處。嗰啲友仔啊，即係正經嘢又唔夠你搞，係嘛？唯有用埋啲陰招搞鳩你，都幾撚煩。我就好記得啊，即係當年啊，阿蘭花系佢哋咧就喺大埔搞嘅一間就叫做尖屎餐廳。咁啊，即係當時嘅吹痕雞啊，好多網友都去幫襯佢啊。咁即係當然佢有佢哋嘅先天嘅一啲嘅局限，因為譬如個地鋪就比較細啦。喺嗰個地區裏面，你其實賣唔到啲咩好嘅價錢啦。咁你賣唔到好嘅價錢裏面咧，其實我都嗰陣時都有同佢哋有講過。嗱，你地方咁細，台又唔多，咁你價錢又唔高，咁你嘅換句話講，你一定要客如輪轉，係咪？即係有好多嘅客水流柴，噓噓聲，即係枕住嚟食嘢。咁即係台接台，咁你只可以有錢賺，或者去生存得到。如果你得台咁少，係嘛？咁你一定要咧就係遇啲客咧就唔係嚟咁多，係嘛？逗留喺你個鋪頭裏邊咧，就一啲時間咧就一定要話霸咗你咁上下時間嘅，你一定要收翻去咁上下貴。咁如果你冇咁上下貴，你又嚇即係又客又唔多咧，你就好鬼難呢一個嘅生存，因為咧要 crack 咗佢。如果唔係咧，就好鬼難搞。咁就即係呢一個一睇個地鋪嗰陣時候，即係可以同佢有講過。點解我識呢一樣嘢咧？因为以前咧，我 serve 嗰个客就系肯德基，咁嗰阵时肯德基当然就我都未试过，即系帮佢哋卖啲吓阿梅建国嚟踢波吓，卖一个起码超过五嚿几水嗰啲嘅鸡桶套餐咧，我都唔识卖啦，即系如果你俾我都咁样等，但系喺佢哋嘅身上边咧，我哋会知道咧，佢哋一啲叫做吓，即系每一个人嚟帮衬咧，就叫做 tick 叫 ticket， 咁咩叫 ticket average 咧，就即系话每一日里边。就係有幾多人嚟幫襯過，咁啊即係做幾多單生意。咁佢咧亦都咧就係有陣時教，即係我做食肆咧，其實一定要分幾個層次嘅。第一就係朝頭早嘅時段，一係就晏晝時段、下午茶時段，同埋近依一個嘅晚餐嘅依一個時段。咁啊每個時段裏面咧，咁你就要計咧就哇，你又要揾幾多人嚟幫襯你啊？呢一段時間大概你做幾多錢生意啊？你做幾多錢生意，你要吸引幾多人嚟啊？每個人嚟啊，大概每一次使錢使幾多？咁其實有個 formula， 有個學問嘅。咁所以話朝頭早嚇早晨套餐嘅優惠會係點樣？去到 lunch 嗰陣時候有冇啲咩嘅 coupon 令到人哋去食多啲啊，使多啲錢啊？下午茶嘅時候最正確嘅點樣吸引人嚟 dinner 你嘅時候又點樣可以佢食多啲係嘛？$50入邊$80，有時都推咗好多學問喺裏邊。咁所以嗰陣時候就即係都有同過佢哋分享啦。咁但係呢一個嘅學識嚟嘅嘢，你要真真正正去實踐，你即係唔係話即係半途出家嘅人咧就可以咧就係了解到呢一個先機。咁啊，雖然即係我都有提議過佢哋啦，咁但係當然就係要執行啲上嚟就唔係話一定咁容易。咁尤其是佢哋啲股東有好多。咁後屘就聽講即係尖屎餐廳嗰陣時就係麻麻地好生意啦。咁啊，甚至冇啤梨哥後屘都唔 Q 做。咁啊，佢唔做嘅原因咧就即係最主要有一樣嘢就係俾人知道嚇，佢又有間嘢叫做尖屎餐廳。咁而當時就係即係當然啦，喺我哋嘅節目裏邊有幫佢賣過白啦。咁佢做嘅現代學合轉亦都係吹行雞嗰啲人嚟啦。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即係一屌柒政府，屌柒啲藍絲，叫屌柒啲清關愛係嘛，屌柒呢啲嘅冚家產係嘛，建制撚嘅依一個時候咧，咁佢哋都識得吹雞嚟搞鳩佢。咁當時我記得嘢就好似係啊，唔記得即係李思煙定係陳靜心咧，即係是但一個嘅殘雞乸噶啦。咁上門咧就係去踩佢哋場，咁即係亦都搞到啲客咧就即係驚唔幫襯佢，咁直接影響到佢啲生意。咁所以咧，即系有网友问我：，喂，你做咩嘅生意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讲啊？咁样咁，其实我已经系好少掂啦，我交晒俾啲拍档啊，佢哋去打理。咁我其实就冇乜点蒲头，都尽量就系少参与，唔好第一唔好接湿佢哋啦，亦都第二就系即系令到我嘅存在就咁低，系咪？免得见机受啲咩头晕身庆，都唔会影响到佢哋。咁所以我就呢一个答案咧，就唔可以答大家我想做啲咩嘅生意。咁但系唔系伤天害理啦。唔係殺人放火啦，唔係家人老略啦，唔係開雞鬥啦，咁即係大家就可以即係正當嘅，需要一個嘅商人。不過咧就要保持依一個嘅低調啦。咁啊，因為唔係我怕我自己應該都冇飯開，而我驚我影響咗我啲拍檔冇飯開，咁咪幾好，唔係幾好啦。咁所以答翻有啲網友留咗一個問題俾我，就喺翻十年血淚史裏邊咧，因為大家問我除咗網台之外經營啲咩嘅嘢，咁我就係經營一啲其他嘅一啲嘅正行生意。嚇，唔係偷呃拐騙，亦都唔係賣淘寶貨，係咪？亦都唔係賣啲咩嘅國產嘢，係咪？即係放心，係咪？呢一個唔使擔心嘅。咁但係因為係其他嘅拍檔有 involve 咧，咁所以咧就係盡量保持低調。咁希望大家明白啊。咁好啦，咁即係講到話，即係過年啦。咁我有啲咩好值得懷念咧？咁樣。 咁一過年咧，我就好懷念咧舊基地啊，喺成業街裏邊嗰個嘅廚房。咁、那、嗰個廚房其實有好多嘅網友咧，就即係集腋成裘咧，就係捐俾我哋嘅，咁就可以砌念一個廚房咁啊，唔逐一去 mention 佢哋嘅名啦。咁但係你哋嘅恩惠啊，你哋嘅contribution 啊，咁當然我銘記於心啦。咁但係好奈何啦，咁啊即係始終即係生意難撈啦，咁亦都係冇辦法經營咁大個場啦，咁始終就即係浪費咗呢一個咁好嘅一個廚房。咁啊點解我好掛念呢一個嘅廚房呢？因為每逢到大時大節咧，其實你都好記得我哋嗰陣時有搞呢個 MHK 開放日噶嘛，因為其中我哋一個嘅生意咧，就係、是、希望可以賣多啲嘢，咁啊當時亦都有多機。去 support 啦，或者耐唔中有啲網友就嚟嬲我哋，哇！俾啲貨我哋去寄賣啊，咁有凍肉啊，有酒啊，有威士忌啊，哇 ！Kick Clack 嘅嘢啊，咁即係好多嘢去賣啊，咁樣啊，咁我自己有啲嘅design 嘅產品就可以拎出去賣啦，咁樣咁每逢開放日咧都有好多人嚟嘅，咁每逢開放日咧，咁我哋都會諗一啲唔同嘅 gimmick 啦，咁譬如有時試過聽一啲好靚嘅優質嘅呢啲嘅音響啦。咁啊，亦都係即係，譬如有時去試酒啦，咁啊，亦都會我會啊，即係somehow就有一啲我自己煮嘅飯去俾大家去食啦。咁譬如有時會煲個靚湯啦，有時啊閪人嘢話閪人仲喺度煲閪人靚湯，係嘛？咁我哋亦都會整煲仔飯啦，係嘛？就有好多唔同嘅嘢，即係俾網友嚟嘅。咁我好記得有一次咧，就有個網友嚟咧，就不停喺度試飲啲酒，話不停咧就喺度食嗰啲嘅我哋整嗰啲嘅嘢，食完又食，食完又食，佢咁樣睇到阿假貓俊咧就眼都突埋。咁但係就都冇計啦，打開門口咁有啲人就上嚟擺喺擺殼，咁你都冇辦法㗎啦，係嘛？咁啊當佢幫下手做下 get a fair。探望個場，衝旺個場咁，但係都好多網友咧就上嚟買嘢啊，撐我哋嘅威士忌咁啊！曾幾何時，即係我都好多貨嘅時候咧，其實個整體嘅依一個嘅氣氛啊，亦都令到我哋啲商家有賺到錢啊，我哋自己有一啲嘅收入啊咁樣嘅情況。咁啊，依一個嘅kitchen 咧，就我就最開心嗰陣時候去整煲仔飯啊，哇！試唔同類型嘅嘢，啲網友試過都好開心啊，好中意啊。咁我亦都好似整過一啲嘅家鄉嘢啊，亦都係俾一啲年紀大啲網友嚟食過啊，都好味道喎、啊，如此類推。咁我就真係都幾掛念嗰個廚房。咁但係奈何個廚房咧有佢嘅 handicap 嘅。第一，因為依一個廚房咧，其實認真啲講咧，喺個建築嘅條例裏面咧，喺工業大廈裏面咧，你整個廚房咧，其實一定要諗點啲排污嘅嘢，因為你啲肥油啊，或者係呢啲廚餘啊，又或者係一啲污糟嘢啊。你落嗰啲污水喉咧，其實就應該就係唔得嘅，就偷雞嘅咁啊，同埋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喺個工業大廈裏面嗰啲嘅水啊，我哋又要一定要整呢一個嘅過濾器啊。如果唔係咧，攞嗰啲水嚟煮食咧，其實我覺得而家對個健康嘅，亦都係麻麻地。咁我好記得有一次就喺依一個嘅廚房裏面啦，咁我特登請我神父嚟食飯啊，整煲對飯佢食啊，整其他啲小菜啊，羊腩煲啊咁樣，咁啊即係。佢哋就食得好開心喺個冬天裏面。咁所以 that's why 我一個嘅 dream office 咧，其實真係好似金手指咁啊，即係好似阿梁朝偉喺個戲裏面咁啊，有個大嘅廚房，咁啊自己又整自己中意食嘅嘢，咁啊有時咧off hours 咧就可以啊，即係啲人咧嚟飲下酒、傾下偈啊、食下嘢啊咁樣，咁啊即係又可以睇到我哋嘅 office， 又可以見到人哋去錄下影，咁啊又可以招呼下啲朋友，我又可以方便我又煮兩餐啊咁樣，咁其實一個好 dream job 嚟嘅。咁所以咧，即係當時咧，我砌咗依一個嘅 MHK 喺成業街嘅依一個嘅基地咧，係好令我正心滿意嘅。地方夠大啦，地點又唔係話即係好唔方便啦，咁有一個大露台啦，咁露台俾你睇住啲街景啦，又可以睇夜晚嘅依一個嘅景色啦，有時可以飲啲酒啊，咁啊即係坐喺度啊，即係吹下水啊咁樣，咁啊即係都幾好嘅一個嘅回憶。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咧，我係咪好善用依一個嘅地方作為我一個嘅personal 嘅一個嘅 pleasure 咧，我就冇，因為砌到咁樣，但係我就亦都係要趕好多嘅功課啊、工作啊、program 啊、追趕跑跳碰啊、追數啊各方面嘅嘢。 咁你真真正正咧，就係冇真正好好地 relax 啊，或者係好悠哉悠哉啊，咁樣善用呢一個嘅基地。咁呢一個就係幾令老屋咧，就真係有啲無奈兼有少少後悔，冇好好地用盡個嘅地方。幾年之後咧，我就要搬去一個嘅新基地啦，唔喺個舊基地嗰度，咁啊細啲嘅呢個地方，亦都 sacrifice 咗一個住房。如果你問我咧，每逢過年三十晚啊，或者係過農曆新年嘅時候咧，呢、这個廚房咧就一定發揮好多嘅功用啊！我會煮嘢俾啲同事食啦，做開放咪要煮餸啊，又或者邀請一啲嘅朋友上嚟去聚下餐啊咁樣。咁所以呢個廚房咧帶俾我好多一啲好 fun 嘅呢一個 memories 嘅。好啦，咁啊另外咁啊老啊，哇！即係過年嘅時候咧，我一定會買一啲嘅年花嘅。咁但係咧，即係幾年過去之後咧。呢、这、一個嘅成業街嘅呢一個嘅 MHK 嘅基地咧，其實俾我證實咗咧，裏邊嘅風水咧，實在係閪到不得了，閪無可閪，即係好差嘅。如果你作為一個信呢啲命理啊、風水啊、老唔老禮啊，咁你咧喺 MHK 呢個地方裏邊咧，你就實在太沮喪，同埋實在太無奈啊！點解咧？基本上啊，喺成業街嘅基地裏邊咧，我買啲乜撚嘢嘅年花啊，翻去呢個地方裏邊啊，都會全部種唔掂嘅。無論你去到元朗啊，即係睇正一樖靚嘅桃花，咁啊，仲要叫啲花農哇，即場锯咗俾你，抬翻去呢一個嘅觀塘，咁啊，然後揾一個大花樽入起佢，係嘛？你老揈係嘛？即係隔幾日之後，你翻去咧。就見佢啲花粒咧，全部枯晒、謝晒，啲花瓣跌到一地都係。要開嘅花就唔開，係嘛？未開要爆出嚟嗰啲冧咧，就跌晒落地下度。你真係頭都爆緊埋嘅，即係點解會咁幾嚿水，1000幾2000蚊買棵桃花出嚟，諗住即係含苞待放係嘛？即係哇爆到滿堂紅咁啊！然後跟住咧就即係好靚，個啲經過都見你啲桃花就即係讚晒咁啊！咁點不知，即係初七都未完，你又想抌柒佢啊？點解咧？因為嗱，通常我哋買桃花，我哋通常都係年23、年24就開始要抬翻去公司啦。咁啊，寓意花開富貴。咁但係我哋通常就去到年三十晚，或者年28、年29，咁我哋就 off air 啦。咁啊，要翻屋翻去過年咧，咁啊少人喺 office 度啦。咁但係你譬如你初二、初三翻去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呢棵係咪我買翻嚟㗎？呢棵咩撚嘢嚟㗎？呢棵系咪柴嚟噶？呢棵系咪屌你老味閪荔枝柴？喂，食烧鹅啊？定系屌？所有啲花冧咧，就好似我正如话事计，原本系粉红色嘅，即系粉红色乳头，可遇不可求。哇！你见到鲜嫩欲滴咁啊，粉嫩嘅呢一个嘅颜色，哇！嗰种嘅 pink 咁啊，即系好娇滴滴，好后生，好 youthful 嘅呢一个嘅 pink。点知翻到去变咗之后，干捻咗索呢一个嘅 mummies 咁样，系咪嗰只嘅紫色就屌你变咗乳紫色？哇，完全都唔掂当，啲叶又落系嘛，即系啲柴又干咁样，我都唔明点解一年又咁，两年又咁。喂，我呢下我俾人哋揾笨买错棵有问题嘅桃花，猪抵死啊！已经入到去元朗里边锯啊，山勾勾，唔系雪过嗰啲翻嚟都有同等嘅一个命运，年年如是，棵棵如是。次次都唔掂嘅，咁我就真系好唔掂啦。咁你可能你会问我，喂老哥，你读翻书仔，你乜屌外国放羊啊？又天主教，点解信呢啲嘢？咁啊冇计啊，因为咧我阿爷咧又系做生意嘅，咁啊每年咧即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咧，佢一定要买棵好靓嘅呢个桃花，咁啊寓意咧即系啲人缘旺啊，生意旺啊，多人支持啊咁样。咁每年佢嗰桃花咧都好靓，咁我就好 admire 我阿爷嗰阵时，点解咁醒嘅咧？买棵桃花出嚟咁靓嘅咧？咁样，咁啊每次啲桃花爆到好靓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就即系有个长心针啦。呢一年里边就即系有个好嘅意头啊，good start 啊，咁然后即系大家俾心机去打拼啊，咁啊即系会顺你嘅自己嘅势头啊，咁样去。咁但系当你年初七你翻去见到你棵桃花变紧咗棵枯柴嘅呢个时候，咁你个心都打突。啊！今年又打逆境波啊！屌你！上年已經係逆境波嘞喎，年年都逆境波，次次買親棵桃花都死嘅，咁點撚樣啊，大佬？咁你就真係好撚沮喪嘅。咁啊，我都認咗命啦，因為點解咧？無論去到新基地又好，舊基地又好，次次買親啲年花，無論你海棠啊、桃花啊乜撚柒都好咧，次次都係唔掂嘅。咁所以我就真係 冇辦法啦，我都認撚咗命啦。咁啊，即係而家搬咗嚟去温哥華呢邊啦。咁我都冇，當然第一冇得賣啦。咁另外第二，我都唔追求呢啲嘢，心安理得啊，順其自然，當撚咗每年都打直檢波，咁又算數。咁所以你就會好氣餒啊！買啲吉啊，翻到嚟咧就跌晒落地下度，係嘛？咁啊，買棵桃花又死 Q 咗，買啲譬如你牡丹啊嗰啲又唔夠開。擺身喺嗰度咧，就總之就擺咗，即係每一年嘅過年咧，我都有2000-3000蚊嘅 budget 咧，就撥咗去買呢啲嘅年花，整靚個陣啊，吹旺個呢一個嘅運程啊，等大家見到有新年嘅呢一個嘅景象啊。喂，但係一到到嚇，即係初七放完假，大家要翻嚟開咪啊，做節目嘅時候，所有嘅年花一係枯咗，一係死咗，一係就塌咗，一係就變咗柴。咁啊～如是者，咁我都知道心知不妙啦，系咪？因为棵莲花做得唔好，每一年咧，所以咧就一定会閪冧啦。咁啊，所以点解会有而家呢一个嘅节目蚀到空虚啊？即系呢一个嘅十周年血泪史系嘛？即系呢一个搞网台搞到咁大镬，唔多唔少咧，即系每一年我都心都凝住买一棵，就算几靓嘅花翻嚟，有几多嘅冧系嘛？含苞待放都好，摆又冇几耐咧，唔知系磁场嘅问题啊？空氣唔流通啊，定係點鳩樣咧？就係、是、總會咧，就係搞唔撚掂啊！即棵花就會死咗，無論啲菊花啊、牡丹啊，乜嘢都好啊，連水仙屌都俾冚家產初五翻嚟諗住幫佢添水，都發覺成棵花謝撚晒啦，點會死唔撚死？即係所以好撚氣餒。咁但係因為呢啲就係、是、我喺過年嘅時候咧，喺成業街 MHK 舊基地嗰陣時咧，每一年都要氣餒一次幾種嘅慘況。咁我相信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就係即係的而且確嗰度個。Liveliness 嗰個新氣唔係幾好，嗰氣場有啲問題。咁大家之前都講過俾大家聽，嗰個懷疑有隻叫八尺高嘅物體喺度搞搞震啦。咁唔知係咪因為佢嘅有個靈體喺度咁啊？即係舊房客係嘛？即係所有啲花就即係唔夾啊，定係點樣？另外第二樣嘢咧，我都相信咧。可能棵桃花咧就擺咗喺個 reception 嗰度，空氣唔得流動咧，就間生焗死佢都未定。咁呢個都亦都係一個 possibility， 有呢一個咁嘅原因。咁但係奈何啦，即係過年嘅時候咧，咁我冇理由屈啊搞貓進出嚟幫我換水啊各方面嘅嘢。咁其實我都好勤力噶啦。總之年30晚係嘛，即係沖好曬水。咁啊，然後咧就係年初二、年初三我翻去，咁啊其實遲一兩日，咁啊照計咧就唔會話即係扯翻工嘅，就渴死嗰啲花花草草啊！咁但係就唔知點解會咁樣。咁啊，更何況當時我收養咗阿台長係嘛？咁我遲啲講收養台長嘅經歷俾大家聽啊！咁我亦都要翻去咧，就係俾啲罐罐啊，整啲乾糧啊佢食啊，咁樣等佢唔好咁撚正局啊！咁其實有時你諗下只貓嚇，即係喺基地裏面一條友年30晚。年初一、年初二咁樣即係冇乜人喺度，即係來唔中翻去喂下佢食嘢，咁又走啊！咁其實佢都幾撚悶嘅。咁啊，但係 anyway， 咁啊，台長就冇乜點即係搞亂檔啊咁樣。咁啊，即係都唔知係咪啊台長係嘛？即係玩花玩撚殘定係點？應該就唔關佢事。咁我都要翻去。咁啊，但係咧有一年咧就即係啱啱新基地成立咗之後嘅第一年咧嘅第一次嘅過年咧，我就覺得呢一笪地方咧真係冚家產。唉，真係帶俾你無限嘅呢一個嘅麻煩啊！咁啊，點解咧？咁啊，當年咧喺年初二，咁啊年初二通常我嘅做法就會點咧？年初二咧，我就通常咧就會喺點解先係年初二定年初一晚啊？我記得好似係年初一晚啊，係年初一晚啊，年初一晚咧，咁我就通常喺外家度食飯嘅，就唔係年初二，年初一晚。咁喺外家度食飯，咁我外父外母屋企食完飯啦，因為冇幾耐8點零鐘，突然之間咧，我哋喺有管理處嗰度就同我哋講咧，就係單位咧就係漏水，咁啊死火啦，啤啤聲漏水喎，點解會漏水咧？咁啊原來咧，我哋個 operator room 裏邊咧就有冷氣機，咁嗰部冷氣機咧其實我哋就24小時要開住嘅。咁要24小時開住呢，咁其實當然就要排水啦。咁而我哋當時呢就係嗰個裝修師傅呢就幫我裝條喉呢，就由我哋 operator 個房呢就楞到去呢一個嘅廁所嗰度。 咁亦都係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一個好長嘅排水嘅管，如果當中裏面一塞鳩咗咧，咁咧啲水咧就流唔到去嘅時候咧，就會喺個機裏面就湧翻落嚟，就喺我哋嗰啲嘅 operator 嗰啲嘅 terminal 裏面咧就哇點會流喺度瀑布咁樣就好撚大撚喎。咁而當日咧就係、是、我哋知道咧就喺、是、我哋單位下面咧就一直漏水落對樓下邊嘅。咁啊收到個 call 啊，咪即刻翻嚟睇下咩事啦。一翻到入嚟，即刻見撚到。那個 operator 嗰個冷氣機啲水咧就瀑布咁樣嗲嗲嗲嗲嗲，撲你個街！年初一嘅夜晚點撚樣解救啊？咁樣樣咁啊，真係唔知點撚樣算啦。咁亦都唔明佢點解會流水，原來就係嗰條個喉咧由個冷氣駁去個廁所嗰度咧就太幼啊。咁而有一啲塵一塞咗咧，咁佢啲水咧就湧翻轉頭咧就會滴到我哋個 operator 嗰啲嘅機咧就會出事。咁開始我就哇唔係咁撚邪啊嘛！可唔可以唔好要我咁辛苦？年初一你俾我休息一下啦，你唔好搵啲咁撚樣嘅嘢俾我玩啦。嗱，唔搞又唔撚掂啊！嗱，而家大 lemma 就係唔熄機就漏水，熄機就驚個房裏面熱得滯，因為啲機喺度溫緊啊 ，server 啊各方面嘅嘢就會出事。咁啊，企撚咗喺度，咁啊好彩，咁啊當時有位網友，咁之後網友後屘都同我有啲唔係好啱嘅牙齒印嘅，因為佢覺得我蝦鳩啊仙人，企撚咗阿仙人嗰度，咁啊算撚數啦，咁啊呢啲嘢，咁但係都好感激佢咧，當時咧就拔刀相助嘅，咁啊佢即刻就話唔使擔心，因為佢有啲師傅咧都可以幫到手咧，就去了解嘅，咁啊好彩就即係當時嘅過年又唔係話真係咁熱啦，咁啊熄咗部機，打開啲門，咁啊照計都唔會啲機會著火，咁啊唔使太擔心，咁啊。熄咗部機透風，咁啊抹曬啲水，咁啊即係漏嘢要做嘢，搞緊咗成11點幾、12點鐘咧，我至翻到屋企啊休息啊咁樣。咁但係你已經就 ruin 咗 spoil 咗我嗰餐嘅晚飯啦，係咪先？同緊屋企人去聚餐啊，係嘛？大年初一喺埋一齊啊，原本每逢嘅年初一就會同屋企人去玩啊，依一個嘅廿一點啊。做下裝啊，派下錢啊，做下依一個嘅魚蝦蟹啊，氹下啲阿一紅啊花木蘭啊，佢啲表哥啊舅父啊開心啊咁樣同阿外父啊玩啊咁樣，咁我都冇啊，即刻又要翻去公司裏邊咧，就即刻要做一樣嘢，咁啊冇計啦，即係但係我又冇得去怪咩嘅人嘅，即係錢唔夠係嘛，搭個雞棚出嚟搭個檔口，好多嘢都係東補西拼啊咁樣嘅依個狀況，包鑊就係緊嘅啦，咁所以即係。我都喺度都奉獻大家，如果你打長期作戰咧，某一啲嘅位即係譬如你一啲機唔可以即係淨係好似我哋咁，哇！連個 operator 房裏面嘅機都係人哋捐嘅二手機出嚟，咁有啲嘅喉又唔係原裝喉，或者唔係揾咗啲嘅原裝嘅安裝師傅幫你去諗掂點樣去搞，或者你做依一個嘅裝修設計嗰陣時候，你一早要諗清楚，唔係去到問題出咗嚟要解答，咁所以就變咗東拼西砌嘅時候咧。好多嘅問題咧就要迎運而生，咁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唔係一定好關風水嘅事，但係個 lesson learn 就係咧唔好為咗慳錢而忽略咗個基礎建設，而個基礎建設佢到你所有嘢砌掂咗埋位，然後爆鑊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你其他嘅一個嘅招惹翻嚟嘅損失咧就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會好頭痕。咁啊，卒之就即係依位網友亦都揾到啲師傅即係過年新農曆新年嘅時候都肯嚟裝幫我搞去解決個問題，通翻個喉啊，沖翻啲塵出嚟啊，咁然後就即係通翻嗰個渠啊，咁等啲水可以去流到就少咗依一個嘅問題。咁但係即係整個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咧，都俾一樣嘢去煩擾，係嘛？即係你啲機一淋濕咗，就即係驚佢燒啊，各方面嘅嘢。咁啲同事亦都好老實講，冇理由要人哋農曆新年翻嚟過年咩？成龍咩？係嘛？成龍咧叫人哋年初一同佢拜山添，係嘛？即係咁，你咪又搞鳩人咁啊！即係所以又係要自己去親力親為去解決一啲嘅問題。咁啊，諗起即係嗰個嘅經歷咧，真係令到我覺得上面嘅老細你真係好大熱。永遠係嘛？即係希望可以休息嘅時候咧，你就令我閪冧。永遠我閪冧嘅時候咧，就令到爆啲嘢出嚟，就更加閪冧，折磨我嘅筋骨啊，我嘅體膚。咁啊，即係多謝曬係嘛？咁啊 ，anyway， 咁啊，依件嘅事件就喺我好大記憶深刻，就係年過年嘅時候咧，爆劑咁嘅大禍，令到咧我哋就疲於奔命係嘛？即係亦都好 lesson learn 係嘛？即係 點樣去溫一個檔口，唔係求求其啊，即係用啲二手機砌砌埋埋咧，你一定揾啲專人要諗咗好多嘅問題出嚟，然後你一定要解決曬佢，即係一個長治久安一個好嘅一個嘅工作嘅一個嘅地方。咁所以希望呢一單嘅事件亦都可以啟發咗好多嘅朋友嚇。如果你要做工作你要開你嘅生意，你要整你嘅 office 嘅時候，有好多嘅嘢你一定要諗得清楚透徹，唔好求求其做，係嘛？如果唔係咧，將來為咗慳即係贏粒廠就慳輸間廠，係嘛？慳埋係嘛？慳條底褲，但係就屌你老尾閪，冚家產，成個檔口都燒鳩曬都有機會，千祈唔好咁樣嘅 mindset 諗嘢，我就中撚曬伏啦。咁啊，另一劑諗起上嚟咧，都好鳩有趣嘅事件咧，就係、曾經喺 MHK 裏面咧就發生過一間不可思議嘅年糕自動消失事件。咁啊，一個整咗出嚟嘅啱啱出爐嘅年糕，竟然喺各位老友記嘅各位同事翻工嘅呢一個嘅情況之下，人來人往嘅之後咧，竟然可以不翼而飛，成底年糕唔夠見咗。咁啊，又喂年糕啫，唔見咗咪唔見咗啦，有啲乜撚嘢嘅大不了咧？咁樣咁啊，梗係唔係屌你老味，係年糕有啲乜撚嘢嘅值錢嘅嘅價錢嘅嘢啦，咁但係年糕自己本身啊，即係點解要無啦嚟頭 MHK 要整低年糕咧？就因為當時咧，我哋拍一個黑人靚湯嘅時候咧，阿黑人咧佢就會負責咧就係教大家點樣整年糕。咁就有趣嘅事件就係你要整完底年糕咧，咁你唔係就咁啊，即係整完年糕之後，咁你就屌你咩就完咗件事咧？咁你都要俾人哋睇啊！依底年糕成一形之後啦。咁然後跟住咧就係煎出嚟又點樣去攬蛋去煎啊？又或者係蒸嚟食啊？定係點樣咁咩？示範俾人哋睇，整完之後啊，真係 consumption 嗰陣時個 shot 係會點樣嘅咧？即係個賣相係點樣？個味道點樣咧？仲爭個下半節，上半節就係拍咗你點樣去猜，點樣去蒸係嘛？點樣去加顏色係嘛？整完之後攤凍咗嗱，跟住我哋轉劇嚟一轉，下次就煎俾大家睇下，睇下好唔好食，揾人試食。嗰 part 未拍噶嘛？第二日就諗住翻嚟就拍埋佢，咁啊即係但係第二朝早翻嚟，咦？點解底年糕唔見咗嘅？琴晚先拍完擺咗喺度，跟住寫住名唔好攞，係嘛？即係點解會冇撚咗嘅？即係大家都拗撚曬頭，唔見唔明白，係咪邊個攞咗？問邊個嗰晚值班做 operator， 邊個上嚟錄個影？問過依個二個，個個都冇。咁就後屘咧就出資就迷團咧就解開咗。咁啊搞貓俊咧就同我講，琴晚邊個上過嚟？咁邊個上嚟錄節目？咁啊即係我哋大家睇翻嗰個 logbook 嚇，即係錄啲咩嘅節目啊？邊個上過嚟啊？如此類推，明白曬噶嘛？咁咧就好彩有一樣嘢咧，就其實我 MHK 咧即係冇嘢多，其實係學咗依一個嘅中國共產黨。我哋好多閉路電視㗎，邊個喺 MHK 裏面帶女博嘢啊，或者帶女過嘢啊，喺 MHK 裏面啊，即係偷懶啊，我哋全部睇到㗎，一係唔睇，要睇就實睇到。咁我就即刻 call 啊 MHK TV 阿 Q 啦，喂，琴晚有啲咁嘅事發生咗，有冇計仔可以 find out 咗究竟發生啲咩事呢？咁樣，咁後尾咧，咁我哋就了解一下琴晚就邊個上嚟啦，咁樣當阿希仁拍撚完呢一個嘅整年糕之後，佢走咗。原來半夜三更嘅時候咧，當阿假貓進夜難人靜嘅時候咧，喺度剪緊片咧，突然之間叮噹任足，沈四海先生帶咗好多嘅一啲唔係我哋 MHK 嘅朋友就上咗嚟，咁就無鳩嚟頭上嚟，喂阿四海哥，你唔係錄節目嘅，我唔係，我係諗住食完飯上嚟基地喺度坐下啦咁樣，咁其實。即係你唔係錄節目，無論你頭喺公司裏面咧就係坐咁，其實簡某俊作為咩 store 依一個嘅 office manager 都可以趕鳩佢走嘅，或者係唔好啦，即係再做緊嘢唔方便啊，定係點？咁但係佢都簡某俊亦都好了解阿鱷魚嘅性格，就係、是、即係希望依個地方可以聚到啲朋友啊，聚到啲有心人一齊去做好件事啊，咁都有佢哋喺度啦，咁樣。咁而當時 MHK 嘅一個嘅基地咧，就好似開頭咁大家講啦，即係我哋已經係 kickstart 咗一個開放日，有好多嘅唔同嘅產品啊，酒類啊，零食啊，面啊，大甲乾面啊，好多呢啲唔同嘅產品咧，就喺個地方裏面都會有咁啊，歡迎啲人上嚟買嘢咁。咁啊，搞貓進就可能一心為心啦，諗住佢帶啲朋友上嚟啊，因為話有人即係坐耐啲可以做到生意啊，定係點樣樣？咁啊，坐下咁啊，搞貓進咧就知道咧，四海咧。就開撚咗支威士忌酒飲喎，咁啊，搞翻上就覺得好撚奇怪咯。四海哥，即係你飲要俾錢嘅喎，你係咪買啊？定係點？ 咁佢話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咧食落去咧就竟然咧就冇帶錢喎，咁啊扎住數先喎，咁啊夾貓將就覺得屌你老味，係你又唔加餐，你可唔可以走撚咗去人哋個吧裏邊開人啲嘢飲飲完之後，聽日話翻嚟屌你，唔好俾錢得唔得？即場埋單，你咪打柒你啦！咁但係算撚數啦，即係有鳩佢啦，即係叫算大家都一場相識無謂咁撚樣啦，即係扯到咁撚盡啦，唔通即係你大人大姐話喂深四海？你冇撚俾錢，你唔好撚飲我哋啲嘢喎，俾撚咗錢至好開喎，屌你又俾。其實阿假貓俊咧就已經好撚興噶啦，即係點解啊？你未問過阿假貓俊就屌你攞一支酒嚟飲，見撚到佢飲緊，跟住問佢屌你咩？係咪要俾錢？佢只覺係係係，跟住仲冇撚大錢，因為假貓俊都好撚老土啊。咁啊，即係假貓俊就唔想夜晚煩惱啦，咁啊即係冇留夜打電話俾我問我準唔準我開酒啊嗰啲咁嘅嘢。咁你都知道，咁佢就算朝打電話問俾我，都會覺得佢 OK 嘅，即係佢肯定係認翻條數，你寫翻張欠單，又或者你認咗頭係你就算撚數啦咁樣。咁啊，如是者咁就咁啊，俊就話翻我聽，琴晚就阿四海帶撚咗啲人唔上嚟，唔知佢講乜，就喺度傾偈，又開酒飲，啊，如是去推買啲嘢啊咁樣。咁有啲人未俾錢，咁啊即係爭我哋幾錢，如是去推咁樣講咗大概啦嚇。咁我都唔記得嗰度大概係幾撚多錢啦。咁如果當日唔係錄影，唔係錄閪人靚湯嘅 team 嘅朋友，或者其他啲係錄節目嘅人咧。咁就係得阿無厘頭有阿沈四海帶引咗人上嚟，就係吹水唔抹嘴傾偈開酒飲，就係之後一件嘅事件。咁跟住我就冇幾耐咧，就係收到咧，就係依一個嘅MHK TV 阿 Q 咧就打翻電話俾我，鱷魚俾幾張相你睇下，你睇下你就解開你個謎團啦。咁一睇，做乜撚嘢？即係連環快拍幾個 shot。我都唔俾片你睇啦 ，screen cap 幾個個圖俾你啦，咁樣就見到咧，見到沈四海咧就走撚咗我哋個 pantry 嗰個 kitchen 嗰度，咁然後咧就見到睇撚住佢兜年糕，咁然後見到咧就攞個背囊咧就打開咗，就將啲年糕咧就擺撚咗入去，我就真係拗緊曬頭啊！我係好唔諗明啊四海哥依一個嘅動作係啲乜撚嘢？喂，阿老友，你見到公司有第一年糕？你咁就屌你咩問都唔問，你就屌你咩夾緊走佢。喂，咁我都知道過年即係你可能買年糕你都要買，咁但係你都唔可以喺公司裏面見到年糕你就立緊走佢㗎嘛，大佬。你喺亞洲電視，你可唔可以屌你老味喺見緊咗封小平裏面人哋屌你咩冚家產送底年糕，你問都唔問問下老細，你攞緊走個年糕翻屋企得就得唔得？即係屌你老味，點解你喺亞洲電視你可以唔諗得，但係你 MHK TV 你就可以得？我哋有時都好撚拗頭啊！即係啲 behavior 咧，點解咁撚大個人會做啲咁撚戇鳩嘅嘢咧？咁但係好啦，咁啊問題謎團就解開咗啦。咁啊先人咧就嚇撚到閪崩，因為點解冇撚底年糕又屌你佢再整個講唔撚切出街，而之後推啲團隊又屌你咩拗撚曬頭，過去冇幾耐咧就要屌你咩放假定係點撚樣，唔撚見咗一年糕就成個節目就窩火，係嘛？咁我就得睇撚到依啲嘅照片之後，屌你老味，咁撚大個人你唔撚係啊嘛？攞撚咗底年糕走，寫得明道具，屌你老味唔撚用得，你都立走，你做乜撚嘢啊？咁啊好嚟。即係呢啲咁嘅臭人，屌你老味，又係小弟要做啦。咁啊，喂，阿四海，你係咪攞撚咗底年糕啊？琴晚你咪上嚟飲酒未俾錢啊？即係你都要硬著頭皮，要扯鳩佢，要做呢一樣嘢。咁啊，跟住我就 text 佢啦。嗱，喂，攞咗喎，你攞出你話玩啊？我哋要拍嘢喎，你攞走咗，咁點搞啊？你可唔可以拎翻翻嚟俾我哋啊？咁咪自死死氣拎翻底年糕翻嚟。咁我就覺得真係好撚老土啦，我唔撚知係咪佢飲撚大咗啊，定係點撚樣？咁但係依一個 behavior， 喂，冇撚理由噶，幾廿歲人係咪？睇年低年高幾撚多錢？你問都唔問阿俊攞撚咗佢係嘛？即係你問下啲同事啊，即係喺嗰度我就真係覺得唔係啊嘛，點解會咁撚樣嘅？咁我自己覺得咧，温依盤 MHK 嘅生意咧，實在有一個好撚困難嘅地方，就是、我側邊聚埋啲人咧。個撚個都係好撚暗暗慘慘啊！即係講就無撚曬敵，做就無撚偉力，即係個個就屌你老味閪，講撚到義憤填膺啊！屌你老味嚇，即係正氣凛然啊！但係有時佢哋做一啲嘅所作所為嘅嘢，我就當你真係今次就即係飲撚大咗係嘛？但係無撚離頭你上嚟我公司開酒飲唔俾錢，就叫我搶你自肯俾翻錢，仲要立撚咗我啲公司啲道具走，咁我覺得。即係一個見咗江湖行過世面嘅人，照計唔會做啲咁嘅嘢嘅。點解佢個脾性會係點咧？咁，唉，即係我都唔想再諗落去。 咁但係呢一單嘅事件咧，就係公司裏面所有嘅人咧，就背後就笑撚到佢面黃，係嘛？即係佢亦都得到一個嘅即係 MHK 年糕大道嘅呢一個嘅嘅外號。咁而 MHK TV 阿 Q 阿 Vincent 咧就係破撚咗奇案，就憑一個高科技嘅內置嘅呢一個嘅公司嘅細路電視，就 capture 咗邊個撻嘢咩嘅時候翻帶咩嘅角度喺邊一個地方啊？屌你俾下，即係立撚咗公司，其實我哋完全都係一目了然嘅。咁就嚇即係解決咗呢一個嘅謎團。我諗係佢一時佢冇撚諗過，即係覺得依個地方好似散仔館咁撚樣。其實我哋都有公司一啲嘅界條，有一啲嘅規矩要 follow 啦。咁或者佢覺得嚇，即係誒冇撚所謂嘅，我如攞撚咗咪攞咯，係嘛？咁但係即係調翻翻轉諗，如果你喺第二啲大機構裏面，你又會唔會犯一個同一樣嘅問題呢？咁點解你喺大機構裏面，你又識得遵守呢啲 protocol 呢啲嘅守則？咁但係喺我哋嘅依一個嘅網台裏面。係，即喺啲眼中係唔入流啊，山寨鋪啊，散仔館啦、啊，啊點解呢啲嚇喺其他公司你要遵守嘅規矩，點解喺我哋度你又唔會咧？咁我都好拗頭。咁但係當然啦，自此呢一次之後，大家笑撚到佢面黃，唔知佢知唔知啦、啊。咁啊，但係佢就冇再喺咁樣犯一啲類似嘅呢一個問題。咁啊。每逢过年过节，一见到年糕，我就谂起沈四海年糕大道嘅呢一剂嘅事件，系嘛？仲要俾阿俊踢爆佢，俾阿 MHK TV 阿 Q 影低晒佢，咁啊即系留低喺度，咁啊匆匆差唔多吓七八年啊呢件嘅事件，咁啊仍然历历在目，系嘛？即系谂起上嚟，真系大人大姐，系嘛？啊，即系屌中共啊，屌屌你咪閪屌民进党，屌得咁卵劲，系嘛？到最后做啲咁嘅呢啲嘅行为出嚟，咁啊 ，anyway 啦，咁啊，经一事错一智，咁啊，即系我亦都要将公司嗰啲嘅 security 要做好啲啦，咁亦都警戒啲同事啊，即系唔可以俾人哋乱咁带人上嚟，系嘛？咁大佬，你即系个个都嚟得我公司嘅，个个都可以嚟得随便攞嘢食嘅，随便可以攞嘢走嘅，系咪冇染鸡笼咧？咁其实呢一剂嘢咧。令我有一啲嘅睇法嘅，對任何人好撚 harsh， 就可以俾人話你係一個暴君係嘛？你屌你老尾對啲人咧就係咁撚樣，你手足兄弟人哋幫你去做嘢啊，如此類推，咁撚樣行呢樣行嗰樣。但係當你一寬鬆嘅時候咧，個個就真係睬你四婆，但係代過咧就係即係唔會啊，即係自重啊，自己去睇有翻自己一個 self discipline 啊，依一樣嘅嘢，咁啊好令你咧就係覺得即係成龍有一句嘅説話，中國人原來真係要管嘅，你老尾，屌你老肥，好啦，今日係咁多啦，咁啊過完個農曆新年之後，至同大家見面啦，咁啊 MHK TV 咧就係會由年初一就休息到去依一個嘅年初五啊年初六咧，至同大家有節目咧就係播放嘅，咁啊喺咁嘅假期裏面咧，希望大家咧都係可以祥和啦、安全啦、平安啦、心朗氣、心廣體半啦，開開心心咧就係過一個舒服嘅一個嘅新年嘅假期嘅，同大家嘅屋企朋友喺埋一齊，係嘛？對，同啲多啲見一啲嘅親戚朋友，因為我唔撚知出年嘅呢一個時候，又會唔會有好多朋友已經離開咗香港去海外生活，又或者你閣下係嘛？即係已經係今年著喺香港過年。好快又去澳洲啊、英國啊、加拿大啊、美國去定居咧，大家都講唔埋啦。咁啊，珍惜每一次同朋友見面嘅呢一個嘅機會。好，恭喜大家嚇，龍馬精神，出入平安，主佑各位平安。